鍾意食龙虾嘅朋友啊，如果食得太多澳龙啊、加龙啊，机会嚟啦，可以翻大陆食下小龙虾。小弟都好鍾意食嘅。咩话？小龙虾唔系龙虾，原来只不过系似龙虾嘅甲壳类动物，仲要生长喺啲屎渠里面，唔系啩？咁我咪食咗好多屎咯。我是强国新患者阿 Win。 嗱，乌磡村咧就爆流血冲突啦，不单止就腥风血雨啦，仲人心惶惶。村内咧有出冇入，过中秋都过得唔好啊。有村民咧喺屋企咧就揾咗一啲石油气罐啦，配埋竹枝同埋绳咧，就制成呢个上院嘅灯笼自娱啊。都情况都几恶劣啦。希望啦，我哋香港人啦，喺吃喝之余咧，都可以关心一下呢个离香港咁近嘅地方。我系强国新患者白琪。 BBC 等一众外国记者咧前往采访乌磡村，受到阻止，理由系咧为咗保障记者嘅人身安全啊，唔系因为嗰度有几千武警，而系话因为有台风莫拉提喺好似喺福建嗰边嘅一带登陆啊。佢哋呢个登陆嘅事件其实系上个礼拜三四嘅事啦。到今个星期究竟仲有冇呢个台风喺度呢？而 BBC 呢啲记者又能唔能够正常咁采访乌磡村呢？唔通个台风仲喺嗰度？莫非我哋喺平行时空？我系强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嚟到强国 新患者。 大家好。 大家好啊。嗱，咁呢头先各位听众听到啦，我哋好罕有咁呢连续讲咗两段即係都相近嘅新闻啦，咁都係有关乌磡村嘅。咁MJ 有咩感觉啊？ 其实感觉有啲沉重嘅，即係呢个係一个中国入面典型嘅一个民主嘅地方嚟㗎嘛，可以话系一个民主示范场。佢哋呢几年前呢已经系一个维权啦，咁跟住系成功争取到政府俾佢哋自己去选返佢哋要嘅官员，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咁会俾人视为一个进步啊。係啦，咁或者好多观众未必知道当年系一个点嘅事，咁喺度都温故知新讲下啦，好似阿 Win 都未必完全清楚系咪。其实当年呢就系、是官员呢就想去卖地。咁啊，卖地咁啊，攞到十几亿啊，好似系啦。咁咧就将啲乌磡村嘅村民嘅农地咧，就攞去卖咗佢，系啦。咁啊，卖地咁发展都冇问题啊，咁样。咁啊，村民咧就分得个500蚊。咁啲村民啊，梗系不满啦，系啦。一嚟分钱唔啱，二嚟佢哋都唔系想卖笪地嘅，佢哋系想继续喺嗰度好快乐正常咁生活嘅，系啦。咁跟住佢哋就维护佢哋呢个土地应有嘅权益啦。咁跟住呢就发生咗一啲维权嘅分子又俾政府打压啦，跟住係拉入去之后无端端就唔知点解死咗啦、当年发生咁嘅事，咁跟住佢哋因为呢件事受到国际关注，咁跟住呢佢哋好成功咁样呢係可以改佢哋嗰个政委会入面嗰啲嘅政府官员，村委会政府官员係啦，咁就可以一人票选返佢哋村委会政嗰啲人出嚟，咁就係而家俾人拉咗嘅林祖鸾啦。 係。 係啦，就係、是、当年嗰一人票。 讲一讲啦，可能好多听众呢都即係可能有部分啦，部分听众未必好留意呢个事件啦，即係可能连乌磡都唔知喺边度。咁、其实乌磡呢本身呢其实好近嘅啫，咁 广东省。 就係广东省，咁其实佢係喺汕尾。汕尾陆丰嗰边啦，其实讲紧话嗱，如果即系当然唔系话即系都近，其实同香港好近。如果我当由香港，冇讲香港啦，我喺深圳罗湖搭车去陆丰，我谂四五个钟头车， 而家可能都唔使啦， 唔使添啊，应该唔使，如果行埋高速嗰啲，应该唔使添啊。咁其实嗰度。广东省咧都系广东人，咁陆丰咧就好特别嘅，咁啊小弟以前都去过，咁咧陆丰咧就嗰啲人就会比较勇武嘅，勇悍少少嘅，勇悍少。我嗰阵时咧系即系喺嗰度出差啦吓，咁有啲前辈都同我讲， 喂，即系出街要攞住刀枪咁样， 咁我就冇刀枪嘅，咁咧但系咧嗰阵时有啲前辈都提过，咦阿白琪，你喺嗰度出差，夜晚咧出街嘅咧就小心少少， 系 嗰度民风啊勇。汉咁样样，咁咧同埋咧，即系另外一个特点就系咧，啲陆丰人啊，咁除咗勇汉以外都团结嘅，系啦，都团结，咁就即系遇事咧。都基本上都几 企出嚟撑， 系啦，一齐出嚟撑咁样样嘅，咁就即系同各位听众交代下，其实乌磡喺边度咧？唔好以为好遥远，即系唔好以为乌磡你我搭飞机搭三个钟，唔系嘅。 以前有个讲法嘅，天上雷公啊，地上就系海陆丰。 即系大家可以联想到一个海洛夫人嗰个凶悍嘅程度系 唔系口供咩？我哋口供咧， 唔系有个咁嘅讲法嘅。跟住亦都有啲古仔嘅，好似话呢个海洛夫人咧，就是、普遍就以前都系做咩咧？就 是、 做海盗出身 嘅， 所以唔会咁易俾你欺压到咯。 即系边句说话嚟讲，佢哋会去豁出自己嘅性命又好，或者系好善于去争取去抢人哋钱又好，或者争取翻 保护自己 权 益 啦。 有一个好深刻嘅画面嘅，有班武警喺前面啦，咁有个伯伯咧就自己坐咗喺张凳上面，就揽住罐石油气，咁喺度守护住自己嗰个乌坎村，唔俾啲公安前进咁样。呢个画面都显示到佢足够嘅勇武。咁咧由呢个新闻大概出咗咁个零礼拜啦，咁跟住嗱我嗰日咧啱啱喺內地出差，跟住翻嚟先至知道呢單新聞嘅。咁我內地出差，首先就完全唔知呢單消息先啦。好啦，咁我識得啲有啲內地朋友，有啲內地嘅同事，咁佢對呢單嘢點睇咧？佢哋大概都知道係政府唔啱啊，唔應該咁樣欺壓啲村民嘅咁樣。咁我問佢咁支唔支持佢哋？支持嘅，心靈上支持咯，但係都冇咩可以做嘅。 你讲话如果有啲咩可以做呢真係好难。 我甚至问到佢啫，我话嗱譬如听日有人发起个示威游行啦，咁去支持乌坎村嘅村民咁样。咁你一个内地朋友或者内地系同事，咁你参唔参加呢？佢话都唔会参加。 并唔会参加。因为中国人都唔会参加。都系咁多年几千年文化㗎嘛，诗都有啦，国家自扫门前雪，一换他人下上 身。讲多少少呢个乌坎村啦，嗰、那个背景啦。咁其一真系即系本身啦吓，做喺即系几年前，其实2011年啦，咁都系一个叫做即系所谓一个争取民主嘅运动啦。咁其实嗰个缘由系乜嘢咧？即系我希望咧，即系我哋即系喺呢度想讲嘅就讲话咧，即系各位听众咧就。并唔好以为即系咩争取民主啊，呢啲好离地，或者去离得好远距离大家。咁其实个源头系乜嘢咧？又因为咧乌坎嗰阵时咧，就系咧又有啲土地啊，即系本身佢哋有啲土地咧，俾嗰啲村，即系佢哋嗰个村委会有啲部分嘅成员咧，就私下变卖。即系本身即系嗰啲所谓即系可能阿 Win 嘅一块地，咁佢唔系村委会成员，我系村委会成员，咁我就擅作主张，我卖咗阿 Win 嗰块地。咁其实即系。即系简单言言咧，咁就系咁样样。咁当然就其实嗰阵时嘅村民咧，都即系前后都上访无数，即系十零次，我谂点都有。咁当然就不得要领啦，咁所谓。咁所以先会有呢个所谓矛盾点，或者呢个冲突咧，先会即系慢慢咁样引起咗咁样。 系， 其实我发觉咧，即系乌坎村呢件事又好，或者其实再早排一路都有嘅，即系所谓嘅维权啊。即系维持自己嘅权益啦，喺国内其实好多城市都有，因为反而国内可能未必知你自己，除非你身处喺个城市，譬如喺上海嘅系一个 PX 厂啦，就系话起嗰啲 PX 厂啦，贵州亦都有类似嘅嘢啦，即系等于喺我住喺嘅地方，你喺屋企隔篱起一啲可能高重污染嘅，或者简单就起个垃圾房啊，或者一个坟场，咁大家就会出嚟去争取翻个权益喺度。而家越嚟越多，我相信会唔会系有多多少少受我哋呢个当年嘅 雨伞运动 系啦嘅影响咧，大家都会行出嚟啦。而家国内开始会有，以前系完全唔会有。 系 反而我系咁睇，因为咧我耳闻啦，即系或者我听过咧。其实呢受唔受即係真係香港嘅占领运动影响呢我唔敢讲。咁但係呢其实好多即係呢类型嘅所谓运动啦，或者呢啲咁嘅示威啦，甚至抗议呢，其实呢可能以前都有嘅，即係可能甚至十年前可能都有嘅。但係嗰陣时嘅资讯未咁流通，未咁发达。咁好多时因为你始终强国啦，咁就即係有个资讯封闭，即是相对资讯封闭或者封锁呢，就冇咁清楚，冇咁知道。但係依家呢我哋有智能手机，有一个即係比以前更加发达嘅 internet。咁好多时呢我可能个地方搞緊抗议，仲话做緊维权嘅时候呢都会有啲手机或者影片喺啲网络度流传。係啦，咁所以就会感觉呢依家好似近年比较多咁样。咁 所以强国咪一路想封锁呢啲咁样嘅新闻消息囉，所有嘅譬如话互联网上面消息啦，微博啦，微信嘅朋友圈啦，一啲敏感字词都唔俾佢可以通过嘅。譬如啦，就单呢单乌坎村嚟讲，就喺上个礼拜日礼拜六 左右啦。有个深圳嘅妇人啦，佢就转载咗一啲外国媒体对呢个乌坎村嘅报道，哦，大镬啦，散播谣言，捉咗，系啦，咁啊叫散播谣言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呢、這个多咗人，多咗人知道呢个消息，但系亦都同时咧、所以中国政府咧就系一边咁样收紧嘅，将你嘅自由咧收紧，言论自由收紧，佢要控制住个媒体啊。以前媒体就。是一啲新聞啊报纸啊电视啊，而家唔係啦，而家互联网，所以佢都好封锁互联网。 所以记者或者去采访啲嘢嘅时候可能都要好小心。你都知道白旗其实如果係譬如喺记者去国内采访呢，有冇啲咩或者要注意嘅地方呢？ 据我所知啦，咁其实呢如果记者啦，我当一个香港嘅记者，咁去强国做采访呢係要攞即係相关嘅记者证嘅。咁先可以去做一个采访。咁但係呢嗰个记者证当然亦都有限制啦。咁例如讲緊话即係喺可能睇一啲指定嘅 地方啦， 要查埋老豆啊、爷啊咁咩背景先 嘅，或者指定嘅嘢你先可以采访啦，时间啦、或者事件啦，你先可以去采访啦。咁同埋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咧，你去做嗰个采访嘅时候咧、假设有啲当地嘅官员、甚至公安，甚至城管，即系觉得咦唔系、你喺度采访有问题、佢可以不问咁缘由咧，就话你滋扰个秩序咁样样去拘捕你或者驱赶你咁样样嘅。 完全绝对系，我记得当年喺雨伞运动遇过一个记者，同我讲过好多呢啲喺内地采访好得意嘅故事，喺度讲一个，佢话总之咧，你就有一样嘢叫做合规采访，佢话咧佢去去一个法庭嗰度啊，咁啊想采访下一啲法庭嘅家属啊，即系被受害人嗰、那个被告嘅家属咁样啦。但系咧，佢咧就只能够划喺一个区域入边嘅，系啦，譬如一个圆圈、一个正方形咁样咧，呢、這个就系记者采访区啦。佢唔能够离开呢一度嘅，系啦，佢一行出呢一度咧，啊，佢就会有人就埋捉佢，就话你做乜嘢唔配合？呢度出边好危险，你知唔知道？大条街方言晚你系冇人嘅，系啦。咁跟住好啦，佢喺采访区嗰度乖乖地等啦。咁可以发生啲咩事呢？就系、是、见住喺采访区大概离佢100米以外嘅地方啦，对面马路咁样啦，系啦，咁嗰、那个被告啊，嗰啲记者啊，嗰啲被告嗰啲屋企人啊，系喊苦喊忽咁样，好想作出一啲嘅反应出嚟啦，但系佢系接触唔到佢哋嘅。就隔住见到，就见到对面马路嘅啫，见到对面马路咁样去见到佢，但系唔俾去采访佢哋嘅，咁佢喺度只能可以等。咁等啲咩呢？等政府官员法庭嗰啲出嚟做一个好公式化嘅一个报道完毕。呢、這个就是合规采访啦。 基本上点解突然间会提到即系记者喺内地采访呢，就係、因为本身即系呢个乌坎村嘅即系近来乌坎村嗰个形势或者呢个事件啦。咁呢就基本上呢佢都即系驱赶啲记者。咁甚至讲緊话係即 系香港记者。 係啦，香港记者、明报啊同埋南华早报有啲记者呢都即係所謂叫同內地公安發生推撞啦，後屘被人撻埋翻公安局咁樣，咁咧亦都有一個説法，有個説法或者個傳聞啦，咁就係講緊話咧，烏坎當地咧已經懸紅啦，就話即係要驅趕一啲所謂境外嘅人士，咁境外人士咧主要針對記者，咁如果你舉報。话咦，原来我假设我系乌坎村村民，阿 Vin 系记者，我假设话咦，原来阿 Vin 佢闯入咗嚟乌坎村嗰度采访，咁咧我就可以赚到20,000啦，系啦， 即系要你哋自己鬼打鬼咯，即系分化你哋咯。 喺呢一个通通缉之前，再之前已经有通缉50,000啊嘛，有五个觉得系乌坎村入边嘅领导啦、领袖人物啦，系啦，咁就要通缉嗰五个人就50,000啊嘛，咁跟住我记得当日即刻有。嗰啲乌坎村嘅村民嘅一啲声音出咗嚟嘅，就话只要系乌坎村嘅人，绝对唔会贪嗰啲50,000嘅，系啦，就算帮唔到啲乌坎村，都唔会害乌坎村嘅，冇人会贪嗰啲50,000而举报呢五个人嘅。 头先大家提过咧，即系嗰个记者喺呢个强国采访咧，咁即系我都有少少即系即系听人讲有啲经历咁样样啦，咁就未必去到咁大件事件嘅。咁咧就系咧其实咧，因为其实强国对记者呢样嘢，或者即系尤其是香港嘅记者咧，会特别敏，即系相对嚟讲敏感少少嘅。你未必真系讲紧话，我哋采访一件事件或者去访问一个人，咁咧有一样有，即系例如你讲紧话，我唔系，你喺条街度，你拎住个 cam 喺度影嘢咧， 轻则咧就被人驱赶，重则咧就直情会被人 行政拘留， 捉埋一边就未必去到行政拘留嗰个位。咁咧会发生咩事咧？嗱，想当年我有个朋友啦，咁其实咧佢就系纯粹嗰单嘢咧，其实并非任何政治事件嚟嘅，只不过系讲紧话罗湖啊、黄冈、福田嗰头咧，即系都有好多嗰啲小黄巴嘅黄巴士嘅。咁嗰单嘢就系采访一啲可能黄巴士唔知加价定即系。正有啲問題咁樣啦，咁其實同政府或者任何政治嘅嘢咧，完全冇關嘅。咁咧 都被佢講。 咁咧，只不過咧，嗰位記者我朋友啦，只不過係拎住一個 cam， 影啲 shot， 純粹影啲 shot 啫，影下啲巴士啫。咁跟住咧，就有個公安走埋嚟， 影乜嘢？ 影乜嘢？好 拍什麼？ 你捉埋一邊。咁啱啱因為影嗰個位咧，就喺海關附近嚟嘅。咁即係捉咗你海關，即係捉咗嗰個我朋友去海關嗰度。咁咧。好得意嘅，一开始咧，佢即系捉你，跟住话：，哎，做咩喺度乱咁影？跟住个嗰位朋友，即系记者朋友就话：，啊，冇啊，即影下，真系影下啲巴士嘅咋咁样，即系好啦。跟住咧，嗰个我唔公安或者关，即系海关嗰啲，即系总之， 关员 有关部门啦， 最神秘部门， 有关部门咧就行开咗。咁跟住咧，嗰位记者咧。坐咗喺一个即系嗰个位嗰度啦，即系佢一个角落头度啦，前后应该坐咗个零两个钟度啦， 冇人理佢嘅， 冇人理佢，咁你自不然惊噶啦，唔知发生咩事啦，咁跟住咧，好啦，坐个零钟两个钟左右之后咧，嗰位有关部门嘅人员咧就走过嚟，咁跟住咧。攞咗佢个饼带，咁跟住喺度睇，即系佢叫你披嚟睇直情，咁跟住好啦，咦原来真系冇乜嘢，影下啲巴士咁样， 终于放翻嚟走啦。 跟住咧饼带成饼没收咗，继续成饼没收咗， 连部 cam 都没收埋， 个部 cam 冇没收，咁就但系饼带又冇咗啦。咁跟住咧就即系口头警告两句，咁就送埋你出境啦。因为嗰啱啱嗰度系即系边境嚟噶嘛，即系海关。 你咁你个记者朋友之后仲可唔可以入到境咧？ 入到嘅，入到嘅，咁但系吓都吓餐食。咁又例如我嗰位记者朋友咧，有另外经历嘅。咁嗰阵时即系早十零年前噶啦。咁嗰阵时即系嗰啲有啲泛民嘅议员咧，包括其中一个系长毛啦咁样。咁咧就嗰单新闻咧就系佢哋去冲关，喺海关嗰度冲，即系罗湖嗰度冲关。咁咧成班记者咧就去跟住佢哋。咁跟住后屘咧有啲记者咁咧跟住咧嗱嗰个喺罗湖桥嗰度嘅。咁跟住咧就好好笑咧，即系少少。好笑嘅就系咧，嗰班记者系俾人集体拘捕嘅，即系其实佢哋真系影下长毛嘅，冇特别。咁跟住就跟住有啲所谓走，即系我嗰位朋友咧，就算一个走得甩嘅，即系冇被人拘捕到，因为即系可能佢又冇带好大部机啊，即系嗰啲咁样。咁佢就扮一个平普通人，就咁过关。咁跟住仲去，即系我听翻我朋友讲，仲去大快活食个早餐， 得埋骨添。 系啦，咁跟住后屘佢问翻佢啲行家朋友咧，咁 咩事行咩事要大规模拘捕佢哋咧？ 唔系纯粹因为 唔想去采访， 唔想去采访咯。咁跟住前后又系玩咗佢两三个钟头，咪放佢哋走咯。即系其实强国咧，我哋强国咁多年嚟啦， 一啲咪新闻自由咯， 系啊，即系系啦，即系我哋新闻自由都比较缺噶啦，亦都对即系新闻工作者咧。好坦白讲，都未必有一个好尊重啦，所谓咁样。 头先咧，你讲呢个佢哋嗱，大家都知道佢哋实际上咧，佢就系唔想你采访， 系， 但系佢哋咧语言艺术咧，就真系玩到真系出神入化嘅， 系 啦，即系呢度，譬如话呢啲唔想你采访，佢一定唔系咁讲噶嘛，佢就咗一个 terms 出嚟，叫做违规采访，所有嘢都要合规格噶啦，吓佢哋语言艺术，咁我哋而家将所有嘢合规格唔啱咩？咁你违规采访梗系唔啱啦，所以可以拉嘅。咁喺今次乌磡村事件入边咧，都有好多啲语言艺术出现咗，我譬如揾到几个系点样嘅咧？佢拉咗阿林祖暖啦，拉咗几个带头示威嘅人啦。譬如如果用雨伞运动嚟做比喻嘅话咧，可能就得拉咗阿黄之锋啊、周永康啊、何韵诗呢啲人，拉佢讲佢咩咧？话呢班人罪大恶极，最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系啦。咁呢班人咧系制造谣言、恐吓、辱骂、威逼你有煽动村民集会嘅，佢哋扰乱咗学校、店铺、渔民嘅生活。系 啊，好似仲话咩唔俾啲渔民去打鱼啊， 好罪大恶极。咁譬如咧，一啲报纸传媒啦，我记得第一日咧， 某份正常啲嘅報章啦，我覺得。咁咧就係講緊係呢個公安3000個公安入去打壓一啲嘅村民啦。咁但係跟住之後咧，大部分嘅傳媒我見到改咗一個呢個 wording， 就改咗將呢個烏坎村嘅呢個事件咧叫做警民衝突。其实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影像来的。为什么是警民冲突？就是一些平民三四点在入面睡着觉，你3000个武警走进去，怎样冲突啊？是啊，很明显就是一个打压的村民，就拉人你拉人你村民走。 啲村民不啱添，仲要反抗，应该要乖乖地被啲武警抬走。 系啦，咁跟住再继续睇落去啦。佢啲新闻就话，又系话林祖端佢犯啲咩法呢？因为呢单而家乌坎村而家咁样冲突事件咧，吓唔系冲突，而家呢单咁样嘅打压事件咧，其实就系源于林祖端佢喺六月嘅时候俾人拉咗嘛。 系 六月拉，点解拉佢咧？就是、因为佢准备上访嘅，佢、准备上访。咁啊喺上访前两日咧就拉咗佢，咁我话佢犯咩罪咧？贪污、受贿，系啦， 系啦，好似系2000多万咁啊话。 唔系贪污，8万，话佢之前咧就唔知边单工程嗰度咧受贿咗8万元。人民币有噶，电视认罪噶，出晒嚟噶， 系、啦，系啦，系啦， 数字啊，罪名乜都有噶啦，系啦。咁但系、跟住乌坎村嘅村民问翻佢哋啦，即系你哋信唔信林祖端贪污啊？咁样佢冇可能。因为佢五年以嚟已经将佢所有人工，佢每个月人工是2000多，佢五年以嚟咧冇收佢啲人工，你嗰度系13万嘅人工，攞咗去帮乌坎小学嘅，系啦，咁佢会贪嗰8万元，呢啲咧又令我谂翻起当年雨伞运动咧，即系明明有啲行为就唔系喺黄雨伞呢边嘅所谓黄丝佢哋嘅行为嚟嘅，明明就系蓝丝嘅行为，咁、但系因为社会上咧有一啲咁样嘅讲法啦，就话喂蓝丝嗰边咧，佢哋就好多人俾钱出嚟咧，就会系抗议黄丝呢边啊，系啦， 跟住就抹黑咗 反占中啊， 话黄丝全部都系收钱啦、 啊，竟然可以用呢一个咁样嘅理由咧调翻转，哦系嗱。因为好多人咧，佢哋未必完全咁了解件事嘛。我听讲有人收钱就去反占中，咁跟住原嚟占中嗰边都系收钱噶，咁跟住啲人又信，最惨啲人系信。 当年咧，我唔记得我出差嘅时候咧，国内好多人咧，因为始终好似谈我哋一路围绕嘅主题咧，就系国内嘅新闻啊，系好封锁，佢哋只系单方面咧，即系包括我国内朋友同事咁咯，即系佢哋以为系真系香港，哇！你啲人搞事啊，乜，即系当我要讲翻话，其实点解会咁多呢个占领，有一个占领运动咁多人出嚟去表达佢哋嘅诉求，其实大家都系好和平去讲，咁即系有啲歪理，直情佢哋会觉得，即系可能佢哋单方面接受，其实你哋唔可以阻住人哋去搵食啊，或者去翻工啊嘛。咁但系正正就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同类似乌坎村嘅，就系唔通我自己喺屋企度静坐咩？唔通走去个郊野公园度静坐咩？我出嚟静坐就 系 要话俾政府听嘛。包括譬如乌坎村嗰啲，唔通咩咩唔俾人打鱼，唔通人留喺屋企自己抗议咩？ 人哋和平抗争咗60多日、70多日。系啦，喺度每日示威去撑阿林祖端，系啦，竟然换嚟嘅就系而家一班公安去镇压。 即系如果听翻头先阿 MJ 分享咧，咁我觉得林祖端呢个人就真系都几大公无私，几伟大。 绝对大公无私，佢去上访之前，佢已经知道有啲危机，佢真系去搞离婚，系啦，佢同佢老婆离婚，以后屋企人。全部以邻居系啊，邻居朋友嚟称呼，系啊，咁佢所有嘢就自己去上访，佢真系预咗，我谂佢都豁出去噶啦。 同埋咧，党咧就即系最中意噶啦，即系一个维稳手段咧、即系不外乎咧，即系 抹黑你， 人格谋杀咯，所谓人格谋杀你，即系贪话你贪污啊、行贿啊，咁其中一个最常见啦。又另外就可能讲紧话你奸淫老掠啦，亦都系常见噶，即系可能甚至话咧，咦？唔系、哦，原来话你有呢、這个即系原来以前非礼过人、哦，或者以前你包四拉五拉、哦， 坐洗头艇啊嘛， 系啊，即系呢啲咧就都好常见一种手法嚟嘅咁样嘅， 所以一就要注意佢哋嗰种新闻控制嗰种手段，二咧就系、是、你作为一个读新闻嘅人，你听消息嘅人，网络上面好多消息，电话上面、新闻上面好多消息，你要用一个理性去分析，究竟系有冇可能咁样发生一件咁嘅事。 同埋咧，即系我又拉开少少讲啦，咁咧即系基本上佢另外一边厢咧，佢又好中意话啲抗争者收钱嘅。咁咧有人分析过咧，即系点解会咁讲咧？因为本身中国人就系一个贪钱，即系。 极度功利同埋贪钱嘅动物。系咁，如果佢话啊，原来嗰班友仔就收钱，即系嗰班抗争者就系、是、即系收咗钱咧，因为基本上好多人会信嘅，因为中国人本身好多人都系咁。第一，第二咧，诶、哎，头先阿 MJ 同埋阿 Win 讲开一样嘢咧，你唔好话乌坎村或者即系占领，即系早两三年、两年前占领前啦。我近排我听过有个婆婆同我讲咧，即系佢系诶，即系帮啲建制派拉票嘅咁样。咁咧佢都猛咁喺度闹咧啲泛民嗰啲拉票嘅人，就系话、喂，唉，我哋呢啲建制派到边度？诶、哎，水都唔敢出啦，水都冇知啊！我哋帮建制派拉票，唉、哎，你好似嗰边咁咧，嗰啲泛民政党啦、啊，即系百蚊一日啊咁样，系啦，咁即系都即系我就有少少笑而不语嘅咁样，咁就，但系即系基本上即系可能呢啲咁嘅传闻啊，或者呢啲讲法啊，即系对一啲人嚟讲咧，就深入咗佢哋骨髓啊，所谓咁样， 即系我觉得蠢唔系错，唔系过错，无知先系一个过错，即系好似头先 M J 同。白琪讲，其实真系要我哋要学识去点样去 理性分析 新闻。 系啊，庆幸香港理性嘅人就多啲嘅，相对强国。始终我哋算系相对幸福嘅，我哋比较资讯发达、资讯自由，自细已经知道咩系三权分立啊，咩系传媒工作者佢哋会报道事实嘅真相，一啲嘢都知嘅，深入民心嘅。咁喺度咧，想讲少少，亦都作为今次呢一节嘅一个尾声嘅结尾啊。我发觉而家除咗系我啲内地嘅同事之外咧，其实香港人咧对乌坎村嘅关注，甚至世界咧对乌坎村关注都系少咗嘅。正正就中咗中国佢点解佢会谂住咁样去打强强硬去打压咧？就因为知道扯你哋都冇人会关注嘅，你哋都奈我唔何，你唔通同唔同我做生意咩？咁呢度咧我就想揾翻当年。因为喺呢个以前呢，我小弟都系一个沉默嘅大多数嗰边嘅人嚟嘅。咁但系呢，自从占领运动之后呢，原来知道咦唔系喎，原来我哋呢度沉默嘅话呢，带嚟个后果呢系好严重嘅。咁当年一睇到一篇嘢呢，我觉得对好多人都好大影响，包括我自己在内。咁喺呢度呢，就用返呢篇嘢嚟做呢个结尾啦。呢篇嘢呢，就系一个德国嘅宗教领袖佢讲嘅，佢叫做呢个 Martin Niemöller。马丁尼莫拉啊，咁系二次大战嗰阵时咧前德国嘅宗教领袖，因为当时咧希特拉咧对犹太政策同埋德国教会嘅控制，咁后来咧希特拉系亲自将佢咧送咗集中营嘅。咁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呢、這个德国嘅牧师啦，佢就为咗俾世人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呢一段血腥嘅耻辱，佢喺佢嘅波士顿树嗰度咧起咗个纪念碑，碑上面刻咗一段咁样嘅说话嘅。佢话起初咧。德国嘅纳粹党佢追杀共产主义者，但因为我唔系共产主义者，我冇出声。跟住佢追杀犹太人，但因为我亦都唔系犹太人，我冇出声。后嚟咧佢追杀工会嘅成员，因为我唔系工会成员，我继续唔出声。跟住佢追杀天主教徒，因为我亦都唔系天主教徒，我都系唔出声。最后啦，佢系奔向我而嚟啦，再亦都冇人为我出声啦。呢、这个就是我哋而家我哋香港而家，既然我哋喺一个相对安全稳定嘅地方嘅时候，如果我哋都唔去为呢啲弱者去发声，咁到后嚟，譬如话当年嘅雨伞运动啦，其实我哋就如果当年如果唔系有一啲世界嘅媒体，去关注我哋嘅时候，我哋当时嘅遭遇可能会系比当年更加惨嘅。雨伞运动其中一个我觉得都叫做奇迹嘅地方啦，系参与雨伞运动嘅人啦，无论系反对派黄丝蓝丝都好啦，其实冇乜受到伤害嘅 ，OK 嘅。咁就因为大家都关注呢件事，大家都唔敢做次。但如果大家都唔去关注呢件事，大家都唔出声啦，唔关我事啊，香港发生嘅事唔关我事啊。咁嘅说话咧，其实呢个地方就成为孤岛。而家嘅乌坎村咧，正正就系一个咁嘅孤岛。咁而系好需要大家关注，咁希望大家听咗呢一段嘅新闻啦，咁大家都多啲关注，同埋亦都系将呢个心态啦，唔止系乌坎村，可能之后嘅香港或者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如果有呢啲嘢需要大家关注嘅时候，其实可以企出嚟去做呢一个开声。 好， 好啦，咁呢一节大概讲到呢度差唔多， 好啦， 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讲， 再见。好